今早高兴有门诺弟兄会众爱堂嘅陈耀堂牧师我哋当中嚟正道。我谂大家都好认识陈牧师喺我哋当中。我哋今朝嘅讲题系成长与生命嘅取向。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感谢神再一次有机会同喺大家当中一起去喺圣经话语上边一同嘅学习。今日所读所睇嘅经文刚才多谢弟兄已经帮我读出咗啦。咁因此咧，我哋去睇睇呢段经文。呢段经文其实对我嚟讲咧系好熟悉噶啦。咁因此咧都系叫对我哋嚟讲咧系耳熟能详啊。喺路加福音当中咧系好有兴趣嘅，就系咧佢提到好几个咧系有关于财主嘅嗰个故事。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嚟嘅。咁我今日朝早咧，我哋会通过咧系几个财主喺圣经里边或福音书当中对佢哋描写，而我哋分别去睇佢哋嗰个嘅唔同嘅处境，而代表住咧系唔同嘅生命嘅取向，而又对于我哋咧系作为灵命成长系嗰个关系。我首先去睇一段嘅说话，呢段说话就提到咧话咧。佢人嘅里面咧，即系你同埋我咧，系好似一个个洋葱，洋葱好多层皮嘅，系咪？你望个洋葱咧，你永远睇唔到佢洋葱嘅中心嘅，除非你点啊，搣开一层层搣开佢，搣到最后咧，然后睇到中间嗰个嘅洋葱嘅心。不过其实人都系咁样嘅，个人好似洋葱一样。外面包了很多层很多层很多层，于是呢在他内心的深处呢，其实我们不是很认识的。人可以认识很多的东西，但他不一定呢是很真实的去认识自己。他说不是，我对自己了解最深，你再诚实一点。其实我对自己都不是很了解，我们对自己认识很多时候呢是见机人家怎么看我的，人哋点样期望我啫？我就以为系咁样，又或者你自己希望系咁样，你以为自己就系咁样啦。但原来我对自己里边个内心世界、内心嘅土地咧，里边嘅真实面咧，其实唔系好清楚嘅。因此咧，一位嘅神学家就讲咗呢段嘅说话。呢段说话就话咧，佢信教基督就系真正自我认识嘅开端。意思就话咧，一个真正嘅自己同埋了解我自己嘅嗰个真实嘅情况咧，唔系从人哋嘅眼光，亦都唔系从自己嘅眼光去点睇自己，而系从神嘅眼光去点睇我喺神面前系一个乜嘢嘅一个人。所以佢就话咧，佢一个真实嘅自己系必须系按住神喺我身上嘅计划去睇我呢个人，我就睇见自己系一个乜嘢嘅人。所以跟住咧，佢就特别提到咧，就话咧。当我们去找到神的时候，我们就找到我们自己了。因为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是成为一个新的创造，是神在我手的当中，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是重新去创造，使到我活得上来成为一个新造的一个人。因此灵命成长就学习我们怎样认识我哋自己，而从认识自己嘅当中，去先睇神喺我身上嘅计划。当我认识神嘅时候，将自己交喺神嘅手嘅当中嘅时候，我就开始去认识自己啦。当有机会喺一啲嘅场合咧，我教到灵命成长嘅课程嘅时候咧，其中呢幅嘅图画咧，就好多时候我都会用到嘅。呢幅嘅图画咧系好有兴趣。呢、这个图画就讲到咧，你见到一条个线同埋咧一啲咁样嘅弯嘅线咁样。呢啲弯嘅线嘅当中，系代表一个人咧，佢灵命成长嘅时候嗰、那个唔同嘅阶段。你同埋我都会承认喺我过去成长嘅当中，我哋嘅人生同埋我哋嘅遭遇咧，我属灵嘅情况咧，都系曲曲折折，有高有低，有高有低，有高有低。但系总之每一次我哋。跌低嘅时候又再起翻身，跌低又再起翻身嘅时候咧，我发现到嗰个嘅曲线咧，系应该慢慢 是引向上方的，即不是这么跌下去的，是不是引向上方，即是说呢，在你属灵生命当中，是通过经历的时候呢，你能够有体会，同埋呢是能够是有进步。整个进程一个很大的口号，那个口号就是在英文的写着 Keep going， 意思是什么呢？成长是必须在你的遭遇任何场合当中，无论什么境况当中，你都要什么都要继续下去。然后呢到最尾的时候呢，就有特别颜色的字了，就写着呢是 finish well， 即是说呢能够好好的埋，好好埋尾。很多基督徒在他开始信主的时候，或者开始慢慢成长的时候，是非常厉害的，很追求，很热心，但是呢临到呢去到最尾的阶段呢，是失脚、失败、跌倒，这些情况很普遍的。你想想，在你同期信主的有几多个是跟你同现在亦都跟你一起是这样追求的呢？当然你说，哎，我昨天信主的，我昨天跟一起信都一起追求，那昨天当然没所谓了。但如果是十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呢，你想想当时跟你一起追求最死党那些现在去了哪里？是追求好过你啊？的确有些已经开始人间蒸发了，是不是？是不是很多这样的例子在这里？在下面那里，对不起，我就没有将它的中文译出来。这四句的说话呢是很好玩的，很精彩的。他说给我听，我对神的认识是怎样认识的呢？这样说，我对神的认识的神呢，不是一单单是一个名词，而更加是一 个动词。如果我当神是一个名词的时候呢，就神只不过是书籍里面某一个称号，或者离开我很远的某一个某一位 的神他的名字而已。如果成为动词呢，那就不同了，就是说神原来是有作为的，是可以在我生活当中的，是我们可以明白体会接触得到，还是能够可以沟通得到。所以神不是单单一个名字，这个名字一个名词是远在他方，是没有感觉，没有动作，或者是没有言语的。神是一个动词，意思是什么？他就是那位有作为，我们可以接触，我们可以亲近的那位的神。而第二句呢，他就告诉我们，这里说他说神不单单是一个的最后的那个结语和结论，更加是那个过程。很多时候到最尾的时候，哦，神搞定，最后结论就是神最大等等。但这个结论的本身不是我们做讨论，而最重要就是在我认识到神是最伟大的时候，这个过程呢是很重要。意思是说，是什么使我有这样的感觉和做这样的结论呢？这个过程是比只单单结论是来得更加重要。还有这个就特别提到，就是神的本身不单单是一个教义 dogma， 是我读书或者上舞蹈班的时候讲到关于神的事情，而更加是什么呢？是一个经验。即是这些里面的词句有关神的事情呢，是我们可以明白的，我们可以体会，我们可以经历的。神是爱，不是单单是一个教义，神是爱，是我们可以经历感受得到神的爱在我们当中。而最后一句就是说，我们不单单对于神来说，不单单是一个意念，是一个思想，而更是什么呢？是进入到是个人关系上面的那个体验。当我们讲到生命成长、灵命成长的时候，我们不是增加我们这里的知识，当然增加知识是对我们有帮助，但若果这些知识不能够使到我们成为生活里面的一部分，使到我们可以经历到神真的活生生又活在我生活里面的时候，似乎我们和神之间的距离真的很远很远很远，虽然仍然叫做基督徒。在路加福音里面刚才提过了，有钱人不是错的，但很奇怪，在福音书当中提到有钱人的时候呢，其实他就举了几个例子，特别路加福音当中就举了四个例子。四个例子呢，两个相同，两个是另外一样的，大家追求方向。头那两个的例子呢，是讲到这些财主呢是怎样处理关于死亡的问题。另外两个财主呢 就处理关于是永生的问题。两个财主呢是只不过是故事当中的人物，但另外两个呢是耶稣亲自遇见的活生生的人，跟耶稣基督有对话的人。我就从这几个的不同的那个相遇和耶稣的举例呢去看看他们的生命取向。首先看第一个，第一个的财主，这个财主呢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很多我跳得太快了，是的，这个财主呢大家都 很熟悉的了，就是有一个人呢他说，我有这么多的成绩没有地方收藏，于是我起个大的仓库，是吗，可以收藏，收藏之后呢，那以后我就怎样，我就开开心心，可以对自己说了，灵魂啊，你将来可以呢是安乐乐呢，我们打死都不用忧咯，咁打跛脚都不用惊咯，咁样。然后跟着呢圣经第二十节就这样讲了，神对他说，他无知的人啊，如果神今晚要你的这条命，你准备来做些什么呢，咁样。明白吗，大家很熟的。这里看一个很有兴趣的问题。究竟你做生意做得大，开多几间铺有没有错啊？不敢出声啊？你说我都不是做生意的，不用说了。如果你家有东西太多，于是呢就将东西移去一个车房，车房不够点个第二个车房，有没有不对呢？当然你有地方了，有没有不对啊？没有不对的。又再提多个问题，你的钱挤多啲喺银行嗰度，储下储下，越储越大。一间银行唔够，再将开多一间银行嘅户口，有冇错啊？冇错。喂，唔通咁呢个人有咩错啫？你话俾我听，有咩错啊？佢话我嘅出产吓唔够地方挤，我整大啲个货仓，以至能够有得挤。中国人有句说话，积谷防饥啊嘛。你会唔会先？又舉返啦，嗰啲呢係入五登六升七嗰啲人呢，個個都諗緊㗎嘛，係咪呀？梗係為好好準備將來打算㗎嘛，整大個倉庫咁咪點呀？嘆人哋一件事啦，當去到八嘅時候都唔使咁驚㗎嘛，係咪先？我想有冇錯先？有冇錯？冇錯喎，係咪呀？因為你同我都在做緊㗎嘛。有哪个银行没有户口的？有哪个银行不是开了几个户口的？这里不够钱，那里一笔，那里一笔，越挤越大，这样没错的，对不对？你保险箱不够挤，就开个买个大一点的，是不是这样？没错的。好了，请问了，他为什么圣经说这个人是无知？难道你和我都无知吗？他说没办法，圣经这样说，我不承认，但他说是嘛，这样。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呢。圣经描写这个人的无知，他的无知在哪个地方呢？在什么地方？这段圣经你未读过的，以前没反应的，从来没见过的一段圣经，听过很多次的，应该是吗？那么圣经说他无知，无知在什么地方呢？糟了，无吓，即系我哋唔好做计划。唔好将神摆喺佢计划嗰度吓。嗱，记得 financial planning 唔系错噶，唔系错噶。嗱，头先姊妹讲得啱啦，唔好将神摆喺佢计划里边。圣经评为佢无知，无知喺咩地方？一个人咁样储钱，唔系错嘅。甚至话，哎呀，你点即系我银行里边应该一部分系十一归翻俾神嘅，咁我当你唔记得咗，当你唔记得咗都好啦。但当你咁做嘅时候咧，即系咪因为咁样叫做无知咧？嗱，当然亦都可以商榷，但系最大嘅问题，圣经提到呢个人而被圣经评价为无知嘅时候咧，系因为一件嘅事情咧，佢成个生命取向佢搞错咗，搞错乜嘢？他以为可以用财物 就可以乜嘢去喂养佢嘅灵魂咧？唔明我讲乜嘢？以为人生里边所有嘅需要、物质或者财物呢啲嘢、物质嘅嘢，而用呢啲嘢咧去满足非物质嘅需要，仲唔明 ？OK， 再落去。几多人是用外面的东西，这些拥有就成为你和我安全感，明白我意思吗？安全感是非物质的，用物质的东西去什么造成我里面那个非物质心灵里面的需要，来这样填补这个人生水向，是无知。不是储钱是错，但这个成为是唯一满足我心灵的需要的时候，这个生命取向就很有问题。还有一件事，很多时候当人解决心灵问题，就用外面的物件这些东西去处理和解决的。比如举个例，有人不开心或者有人失恋，那通常来说他们会怎么做？买东西吃，你是的，你觉得对了，一是不吃东西，一是买东西吃，以前不吃那些现在都吃，除非一餐不够吃多两餐，是不是？明白吗？为什么呢？就是用这些物质的东西去什么？去解决那些非物质心灵里面的那个需要和感情的伤害。明白我意思吗？难道当阿仔考不到幼稚园的时候，这里没有了，这里好一点了，香港就另一回事了，我入不到 UBC 的时候，于是你又猛吃猛吃东西，吃完之后他就入得到吗？明白吗？是两回事来的，这个是生命取向的问题。不单止没有将神放在他计划里面，而神根本不在他计划里面，而是用这些东西，这些物质的东西，见到的东西，拿得到的东西，什么去满足他里面心灵那个需要。一句说话是很有兴趣的，这句说话呢，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呢？同不同意啊？钱解决到的问题呢，就是什么？就不是问题的了。同不同意啊？同意，是不是？因为你都说嘛，对不对啊？有没有人不同意的？一半一半，哪半是啱，哪半不啱呢？有些钱解决不到的嘛，是吧？是吧？那么钱解决到问题呢，就不是问题了，是吧？真的是好像很对，其实也有很多人的想法，特别当你有钱的时候，钱解决到问题就不是问题了。我想请问，有些多少东西是钱解决不到的问题呢？死就解决不到了，最多风光一点，是吧？冇得解決㗎，即係唔使死咩？係嘛？嗱，喺香港嘅啟發課程裏邊咧，係其中一個見證集，裏邊就寫到咧係當中一個富豪嘅，香港嘅富豪咧係信咗耶穌，就講到咧佢當時咧佢嗰個心靈嘅經歷啊，就係咁樣。這個人講出嚟可能你認識嘅啊，咁就講埋個姓啦，唔好講全名啦，姓郭嘅，啊你知啊嗬？在马湾的工程啊，他投资的。你知道什么工程啊？不是那个挪亚方舟，是啦，你知道谁了。那这个是他自己的那个心灵的经历来的。他说呢 ,1994年的时候呢，我和太太刚刚旅行回来，就有些的就是 Jack Net, 就是那些叫做什么，那些的时差。那就睡得不好，坐又不是，企又不是。於是我太太就盡量安慰我，叫我舒緩我的心情。我總是覺得呢，心裏面有些空虛，有些我很迷茫，甚至都很害怕。我知道在很多人眼睛當中，我什麼都有。我爸爸已經打好了一切事業的根基，由我幾兄弟繼續的經營。我有一個美好的家，又有一個又叻又靚的太太，有聪明又精乖的小老哥，自己身体都不错，但为什么我还是经历 有一种嘅冇办法，亦都冇嘢可以填补到嘅嗰种空虚咧，咁样。于是佢同太太讲啦，不如我哋去旅行咯，咁样。个太太回答佢：，喂，我啱啱翻嚟啫，我哋。OK， 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就系、是。太快了。奥古斯丁说，他说呢，在人在他的忏悔录里面就写了这句说话，他说呢，是神啊，你创造了我们的心灵，留下个空位，除了你之外，世间没有任何东西是可以满足的。而同时，当一个人他意识到在物质以外的需要，而承认这些非物质的需要不是物质所能够满足的时候，我就不会恃才傲物了，也是打破无知的一个开始。这个就是生命取向。几多人腰财万贯，是不是这样说，腰钱万贯，是吧？几豪啊。你知不知道有些的在香港以北的人士呢，那个豪法你知不知道怎么豪的？你不知道吗？哦，这个当然啦，用 cash 买东西啦，当然知道啦，你和我都用 cash 买东西，但他的 cash 和我的 cash 不同，是整个叶这样来买的嘛，是不是？一个他们怎么表示呢？其中一个就是做生意很大的人，他呢就去餐馆吃东西，咁你叫 order 曬所，哇！最正、最靚、最貴嗰啲全部擺曬台面，仲犀利個 buffet 嗰根本食唔曬。咁於是睇一睇、望一望，每人夾幾住咧？跟住咧就佢話：唔係打包啊，我哋會打包嘅。佢倒曬佢，佢唔要啊！喂，唔要啊！倒曬佢咁樣，哇！啲人話咁嘥啊咁啊！你知唔知跟住嗰句説話佢講乜嘢？我俾得起啊！犀利哦！我俾得起啊，你得我啊，犀唔犀利啊？你睇到系用紧嗰啲外边嘅物质咧，去满足紧咩啊？里边心里边嗰种嘅空虚，明？呢就系奥古斯丁所讲嘅番说话啦。当人真系体会到呢啲非物质里边嘅心灵嘅需要、情感嘅需要，唔系用物质去填满嘅时候，然后你就一个打破呢个无知嘅一个开始。这个第一个取向，第二个取向，因为时间关系，我要快啲啦。今日讲得半就可能讲得。第二个财主又好有兴趣。这个财主咧就陌生少少，但你都读过嘅，就系财主与拉撒路嘅故事。我等大家识噶啦，呢个嗬，识噶啦。我唔重复啦。嗱，财主问拉撒路嘅故事啊，好有兴趣。兴趣边度咧？一个系有兴趣，第二个误解。兴趣有咩地方咧？就系咧。一个主学的老师呢就同班学生呢就讲关于财主与拉撒路的故事。讲完之后呢就问那些学生了，各位主学学生同学，我想请问有几多位你喜欢做拉撒路的，请你举手，咁样。于是几多我都举手啦，系嘛？你跟住问啦，有边个人中意做财主嘅？冇人举手喎、啊。咁咧就净系一个咧就唔举手，一个小朋友佢唔举手。咁老师就问佢啦，佢话你明唔明我问啲乜嘢啊？佢明咁样。咁你想做财主啊，定系想做拉撒路啊？咁样。那个小朋友就答佢啦，老师，我想生前做财主，死后做拉撒路。好嘢哦！呢、这个都唔知几多人系咁样谂法嘅，系财主与拉撒路嘅翻版。嗱，几多人我探究世界，临到最后气就对耶稣讲：，耶稣，我信你，搞掂，系咪咁啊？佢忘记咗，佢以为呢个系佢生命取向，佢忘记咗一件事。最后嗰啖气系咪讲我信耶稣咧？你都控制唔到啊！你够唔够胆话？你当最后气，你话你信耶稣噶啦？是吧？不敢说的，没有人知道的。但在心灵里面的那个取向是什么？生前探尽一切， 死后就攞晒一切，对唔对啊？哇，真系几犀利啊，系咪？呢个就系财主拉撒路故事里面有兴趣嘅地方。但财主拉撒路里边困难嘅地方咧，就乜嘢咧？喂，我好唔明白，点解啲圣经系硬系咒咗啲有钱人嘅啫？有钱就快啲，有钱就落地狱，冇钱就升天堂，对唔对啊？系咪咁啊？系咪咁啊？又唔系咁啊？咁我哋要有钱都冇钱咧？嗱，呢个系个错觉嚟嘅。圣经从来冇咒助嗰啲有钱嘅人，甚至话咧，我哋有财富系咩啊？系神嘅俾我恩典嚟嘅。无论新约旧约都系咁睇嘅。但呢度嘅问题边度咧？呢度嘅问题就话咧，有钱嘅人丰丰富富享受世界、叹世界、食尽一切，系咪啊？饱心刺肚加埋燕窝咁举例啦，再唔够系虫草啊，咁应该加埋佢啦。原来会落地狱嘅，系咪啊？梗系唔系啦，梗系唔系啦。其实呢度睇紧咧，财主同埋拉撒路系讲紧两个唔同嘅人生取向。财主嘅取向系乜嘢？喺后边佢落到阴间嘅时候，佢回答嘅说话咧，佢话咧：你讲俾亚伯拉罕叫叫亚伯拉罕吓、啊、可怜我啦吓、啊，然后咧系即系等等等等。换句话嚟讲，两个人是讲紧两个不同的生命取向，就讲紧同样一件的原则。那个原则是什么呢？它让人是有做人应该有的责任和使命。好了，在犹太人的社会当中，作为有钱的人，即是 你比较丰富的人，你有个责任是什么？去照顾你那些有需要同埋软弱嘅弟兄，明唔明啊？好啦，我再举多个例子。大家读过《路德记》嘅时候咧，路德系点样攞嗰啲嘅禾捆翻屋企嘅？执噶嘛，系咪？喺边度执啊？喺田嘅边个地方执啊？喺角落头嘅执噶。嗱，呢个就系一个很好好嘅示范啦。佢原来喺嗰啲有拥有嘅人。他怎样去看顾那些贫富的人呢？块田是四方的，但他收割是什么？是圆形收割。圆形收割跟着怎样？四个角落头就弄出来了，那四个角落的东西就可以给那些穷的人在那里执的，明白我意思吗？如果你有这样背景的时候，你要明白这个的财主是做什么，那个需要他看不看到，那个需要他看不看到啊？睇到喎，拉索路喺佢个吓，好只狗咁样，仲衰过只狗。咁多餐佢食得咁丰富，但呢个咧就饿到死，对唔对啊？你睇唔睇到个问题？当神俾佢有丰富嘅时候，佢忘记咗系成为一个感恩同埋睇见人嘅需要，净系活喺自己世界嘅当中。佢知唔知道呢个需要？睇唔睇到个需要？明唔明白呢个真理？佢可以话我唔系好明白，哎呀，我唔记得咗。但原来一世都可以唔记得嘅，咁呢个就唔系叫做唔记得，呢叫诈低，系咪啊？好啦，换翻转头嚟讲，喺人嘅成长嘅当中，当佢一无所有，当佢又穷又饿嘅时候，咁大家睇过啦，一个咩？咩火柴嘅女咩火柴盒咩火柴嘅女孩系咪啊？又睇过咧，有一个咧，即系喺圣诞节嘅故事咧，一个饿到死死下，就见到橱窗咯，哇咁丰富，真系流晒口水。嗱，人好得意，当人牵涉到嘅佢同佢生命里面有威胁嘅时候咧，佢就会点啊？就不惜一切，唔理咁多噶啦，为咗自己生命嘅能够可以继续生存落去。所以当有啲游船，譬如有啲船意外之后咧，咁就剩翻几个人喺个舢板嗰度。举个例啦，咁嗰啲人点生存啊？点生存啊？啊，睇下边个死先，系嘛？死得后嗰啲咧，就揾咗死先嗰人咧，就开餐。哎呀，好恐怖，真嘅，真嘅吓。嗰个咩？嗰个派人派嘅故事咧，即系李安。做嗰套片啊，咪讲紧就讲紧样嘢， 不过话好似只老虎，有马骝，有斑马，又等等。其实全部后面的象征嚟嘅。当我讲咗真实嘅故事嘅时候咧，原来嗰只老虎就系佢自己。猴子或者咧马骝咧，一个嘅妈，一个嘅水手，系佢好似老虎咁样咧，系使到佢能够继续生存落去。咁当时咧，到时啲人就话唔系，都唔喺个故事，都系当系你同埋老虎一齐就算啦咁样。你明啊？即系当人去到一个咁样嘅情况之下咧，系唔理咁多嘅。平常嘅时候你饮唔饮尿啊？我对唔住吓，比较粗俗啲，我哋唔会嘅。但当你有生命危险嘅时候咧，你会点啊？你会不顾一切。喺个矿场里边，曾经有一个嘅矿工困喺度好耐，佢就点样生存？就靠啲咁样生存落去，直到人哋救咗佢为止。好啦，拉撒路面对嘅大烧鹅，又火鸡，又牛扒，又羊架，我举个例啊，睇住咁食食得，佢啊猛食，食到通袋都系，咬两啖啊等喺度，但系佢流晒口水，乜都冇得食，你会点啦？如果你系拉撒路，抢啊嘛，砌佢打低佢，我有餐好食啦嘛，系咪啊？你见到一样嘢，拉撒路冇做过一样咁嘅嘢，明唔明啊？生命唔系用你嘅境遇。不是用你外面的环境控制你成为一个什么人，而是你本身是什么人，而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你仍然坚持你是一个什么的人。这个就是人生命里面的取向、责任和使命。因此两个人的结果很不同，一个是忘记了自己作为人的生命和使命的时候，于是个结果就是什么？就好像这里所描写的，在阴间，在地狱那里。另一个呢，是坚持真理，活在真理的当中的时候，他是什么？就是天堂那里。就不是在乎用钱来作一个界定天堂与地狱之分，而是在乎他作为一个人，在不同的境况当中，你的责任，你当做的，在真理的当中，你有没有行在真理，活在真理的当中，这个原来就是界别，可以吗？就不要再 是用钱来界分。所以因此在一个这样的情况之下，就给我一个很有兴趣的问题。那个有兴趣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了。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告诉我什么人是叫不醒的？我再补充一些。什么人是叫不醒除了病和死之外？啊？有什么人可以叫不醒的？啊，愚昧的人叫不醒，好厉害。愚昧的人叫不醒，我记住呢？啊？我病啊，那个病啊，当系吓吓，唔好计病啊！你话打咗针嘅叫唔醒啦，唔系讲紧呢啲嘢。啊，食咗药嗰啲又叫唔醒，唔系讲呢个叫病啊。除咗病同埋死之外，有咩人系叫唔醒啊？吓，系咩人啊？啊，当佢病嘅呢个入啊，梗系啦！你有咩出唔到声哑咗？我唔系讲，梗系唔系讲呢啲嘢啦。讲个病嘅啲系。咁病同埋死系唔计嘅，咩人系叫唔醒啊？吓，啊懵闭嗰啲人，弱智嗰啲都叫得醒噶。OK， 有咩人叫唔醒咧？其实系头先有弟兄提到愚昧嘅人叫唔醒咁样。当佢讲嘅时候咧，那个叫唔醒咧，就唔系真系瞓觉醒与唔醒嘅问题啦。是讲另外一个层次，明啊？愚昧的人，但呢个叫不醒要讲紧一个咩人？是那些诈瞓的人咧，就叫不醒嘅，同唔同意啊？佢根本就唔系瞓，佢今日故意使到自己不醒嘅，你点解都醒佢啫？几瞓几冧嘅人啊，熬佢淋佢吓，搵水淋佢，搵火烧佢，佢一定会醒嘅，正常嘅人啊嘛，对唔对啊？但渣地瞓觉嗰啲咧，就点都唔醒，对唔对？对唔对啊？呢个就系个生命取向嘅问题。好多时候我哋落喺知道真理，却唔行真理；明知应该要做嘅唔去做，唔应该去做嘅又去做，好似自己乜嘢无知一样。但其实系咪无知啊？唔系。那个只不过装扮好像无知一样， 而其实乜嘢呢？其实为咗自己攞藉口去行自己中意做嘅嘢，达到自己中意达嘅目的，唔系睇唔见真理，就扮好似睇唔见；唔系佢唔明白、唔够聪明，就扮到好似愚昧咁样。其实佢好聪明，暂唔知嗱。呢、这个其实系好多人嘅生命取向，以至到落喺真理嘅当中，却唔肯去行真理。原因乜嘢？好多种原因，我哋唔详细将佢解释。但呢个却系一个好有兴趣嘅一个问题。在以赛亚书里面就有两节的圣经是提得很精彩。这里讲到以色列人他那种沉睡是怎样沉睡法。当个人活在自己世界的当中沉睡不醒过来的时候，其实他活在一个什么样子呢？这里这两句说话就这么讲了。说你们等候惊奇吧，你们宴乐昏迷吧，他们醉了却非因酒，他们东倒西歪却非因浓酒，因为耶和华将沉睡的灵浇灌他们，封闭他们的眼，盖住他们的头，他们的眼就是先知，他们的头就是先见。这个就是一个很有兴趣的一个描写，就讲到一个人呢蒙蔽了自己，活在一个自我世界当中，自以为是自以为义的那种情况。这个怎么讲？有两样很有趣的，他们醉了不是因为喝酒，什么什么点醉啊？诈醉咯，好像醉的样子，佢唔系醉啊。OK， 另一样嘢，东歪西倒，好像醉酒的样子，却非因浓酒，是乜嘢啊？即系外表咯，佢真实唔系咁咯，即系佢知道，但外边咧就好似唔知咁样。佢最惨就系后边咧，就话到咧，神封闭佢哋眼，蒙蔽佢哋头，以至咧佢所睇见嘅。就是一切，哪个先知？先知是应该超过我们的嘛，他所眼所见的就是先知，他头所想的就是一切。世界上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啊，希望不是你的配偶，更加不要是你老细，明白吗？有的，这是生命取向的问题，不是不知道，却故意使到自己不知道，免得要负上一啲嘅责任。跳落去咧，第三，呢个咧就系亦都大家熟悉嘅财主。呢个头先嗰两个系故事里边嘅人物，呢两个系乜嘢咧？呢两个咧系耶稣遇见嘅人物。呢个人物就话咧，耶稣睇见好中意佢，因为呢个人咧从细就咩啊，做晒人以为最好嘅嘢，一个成为一个虔诚嘅人，成为一个等等等嘅人。他来到一个时候呢，耶稣就问他的问题，就说呢除了神之外没有一个良善的诫命是你知道的等等等等，他说我从小就做了，哇，还有什么人好像他这么正这么好的。但耶稣就给他一个要求，就说呢，不如你还差一点点，不如变卖所有分给穷人，那你有财宝积在天上了。这样这里有一个很有兴趣的问题，原来跟随耶稣信耶稣就要有屋买屋，有车买屋买车，你袋里面有个斗领拎埋出嚟，咁就叫做积财宝在天啊，系咪啊？如果唔系咧，就好似个人咧悲悲惨惨、忧忧愁愁咁走咯，系咪咁啊？又唔系，你起码你又冇买屋冇买车，起码我斗领仲喺度啊。咁咩意思咧？究竟呢个人佢问题喺边一度咧？我俾个标题，佢叫做一个失落咗自己嘅一个财主。呢个人佢寻求永生，系因为以为可以藉着自己可以做到嘅嘢而乜嘢去达到，而永生只不过喺所有拥有里面嘅当中系最后一件，有埋呢件就 perfect。但佢忘记咗一样嘢，佢一直以为。今日是我经营，我经营，我经营，我经营出来，全部都是我个人的成功，成功，成功，成功。他忘记了一样东西，在他取向的当中却忘记了，就是在你那个成长和那么丰富的里面，你有没有考虑到原来你一直只不过活在你自己的世界里面， 你没有想到在你世界以外的人他们的需要。你想到的是你拥有一切，他没有想到你应该从你拥有当中与人分享。耶稣不是要晒他的东西，耶稣只说你同人分享，他说不制，因为这么多。看不看到的问题，一个从丰富恩典的当中而失落了自己的人，整个人生的取向和目标就是我攞攞攞攞，高高高高，爬得高，攞得多，伸延得阔，这个是几多人的生命取向来的。甚至连埋在教会里服侍都是这样想，因为他诫命从细走了嘛，以为当我拥有更多的东西的时候就是我的成功，却忘记了究竟神是不是只是要我们站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是叫做成功。有一本书也是很有兴趣，这本书是一本英文书来的，是叫做《没有灵魂的卓越》。这个世界上很多人追求 excellence 卓越，但这里却提出这本书的作者是在哈佛大学里面教了30年书，做了那个的教务长做了8年，然后呢他看见在个美国的学界的当中种种的风气，有感而发就写了这本的书。里面讲些什么呢？他说在今日在我们的叫做高等教育的那个环境里面，间间大学都是追求着那个卓越，有卓越的毕业生，有卓越的那个教师，有卓越的阵容，有卓越的那个声誉，包括哈佛，包括耶鲁，包括史丹福，个个都是这样做。但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却忘记了最初的时候办学的理想。这个大学后面全部基督教的大学来的，是以他做开始的，但慢慢什么基督教的色彩已经没了，就是寻求着个卓越卓越卓越，是外面的风光风光风光，而里面什么越来越真空，没了真理，没了最初教育的精神和应该有基督徒的教学的理想，个个用不惜的手段去争取更高更高更高的排名，但却里面却没了真正教学的应该有的原则。这个是他感叹来的，就给当今的教育界一个提醒，你们追求卓越的同时你没有了灵魂。今天几个人的生命取向都是这样，就好像这个少年的官一样，他追求凡事卓越却失去了灵魂。我是求主你去帮助我们，时间间系我要再跳落另一个例子。这个例子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本书来的，你知不知道谁写的？我不知道，知不知道？不知道，他不是姓吴叫阿芝。这个人呢，他的整本的小册子的题目叫做《先入为主》，抑或《先入为主》，行不行？他将《先入为主》的中间呢就整个逗号在这里，就变成整个读法呢含义呢都完全不同。什么叫《先入为主》啊？你的固执嘛，是不是对人的成见啊，是吧，就是先入为主咯。嘢都未成，你自己系咁睇咗先咯，先入为主嘛，系好固执、好自我中心、自我封闭噶嘛，先入为主系咪？当中间撇一撇嘅时候咧，先入为主，咁咪跟住点啊？成个生命就唔同晒啊！即系话喺佢最初呢啲佢拥有一切丰富嘅卓越当中咧，本嚟一切本嚟为自己嘅，而家就变为乜嘢？系为主啊！嗱，呢个就系个作者。这个作者是跟我的名字是差一个字的，你不要说是陈耀鹏，不是他，是陈耀南博士，听过了，哦，是他，是的，就是他了。陈耀南博士在他成长都很艰苦的，但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由在香港的当中一直去到香港大学拿了博士，然后跟着呢在他那个的才华的当中呢就成为呢是 当今的乜嘢？系香港大学的荣休教授，是中文系的荣休教授。而他呢，不单止那个嘅中国文学和文化和研究上边咧，系好叻、好卓越，亦都系咧喺嗰个嘅电台咧，烽烟节目啦，嗰、那个即系等等咧时事啊等嗰啲咧，一样系咁卓越。咁曾经咧同埋黄毓民啊，咪摆个雷即系个龙门阵，系上埋电视节目噶啦。一个喺佢后屘移民咗澳洲，就成为澳洲里边，亦都系炙手可热嘅，其中喺中文个研究嘅当中，同埋有关中文学术上边咧，都系首屈一指嘅呢个咁样嘅人。喺佢喺佢嘅信主嘅经历嘅当中咧，我寻求过好多嘅道路，儒释道全部我都揾过晒，但最后我揾到耶稣基督。就将他整个人生去改变，一直以来他都先入为主，即是我自己有一套东西，我就用我这套东西去评量所有的东西，谁是神，他自己是神，但他是厉害的，你不到不到你不服，因为他厉害嘛。但后来他认识到，原来我算得什么呢？所以一次呢，他就这样感叹，就讲了这番的说话，他就说呢，说我其实是哪个啫？我所拥有的都是什么东西，都是神他特别的去给我的。所以他就用了一句的圣经，这个圣经是成为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提醒，他说就是这句圣经提醒了他，使到他一生都受用。这句圣经是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七节，读完之后咧，佢心里边好大嘅感触。呢个圣经点讲嘅话，使到你与人唔同嘅地方系乜嘢呢？你有乜嘢唔系领受嘅呢？若果系领受嘅，点解自夸仿佛唔系领受嘅呢？咁样，佢喺个时候，佢睇见佢自己，其实我嘅拥有我卓越多乜嘢，都系神嘅恩典嚟嘅。我点可能拎住神呢个恩典去咩高举自己？所以就将个先入为主就加一撇。跟住乜嘢？呢啲系神供应俾我恩典。原来呢恩典，神都预先喺个恩典计划里边咧，俾我有呢咁嘅装备。呢个装备系有个目的嘅。呢个目的系乜嘢？系为主，唔系为我。呢个就系卓越当中显得乜嘢？里边有灵魂，里边有真理。唔同嘅人，唔同嘅追求方向，相同嘅嗰个处境，同少年嘅官。卓越的当中没有灵魂，是真的一个很大的区别。结束的时候呢，就是大家最熟的一个例子了。这个例子呢，就是撒该的故事，也是刚才大家去读过的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讲出在撒该付上很大的勇气。一个人落在生命里面错误的取向的时候呢，可以外面很风光，但里面一点都不开心。撒该是其中一个，他要什么都有，有权有势，有名，有力，有财，又做官添，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他开心呢？他不开心。什么证明他不开心啊？就是当我听见耶稣来，然后呢，我们哲学老师教首歌故事都知道了，拉撒路，不是拉撒路，撒该去了哪里啊？这样歌第一唱了，爬上树，矮仔爬上树，我们都笑。这个是一个很牵涉一个很严重的尊严的问题。你想想，即你将你的弱点公诸于世，放低你的身段，在众人什么藐视和揶揄之下，你做一样东西人家都未必接纳的东西，除非你一个很大的需要，生命里面一个很大的冲击，否则你根本不会这样做。一定会好似咩尼哥底母一样，夜晚静静鸡揾耶稣，几大都唔会众目睽睽爬上桑树，睇下矮仔爬上树，平时唔敢笑嘅，而家大声开始笑。呢啲咁嘅尊严啊，同埋真系唔系咁多人可以受得住嘅。乜嘢使到佢能够咁做？因为里边有一个好大嘅冲击，佢要改佢嘅生命取向，佢要一个俾自己有一个新嘅一个开始，同埋有乜嘢使到撒该咁大嘅感动？当耶稣告诉他撒该快乐来， 哇！我谂啲人啲下一声笑啊，啲个哗哗声夹嗌，下一声笑嗰只矮仔爬上树，而家耶稣叫佢落嚟啊，唔好再爬啦，你肉酸到死啊！第二个样嘢，你哗声嗌嘅话，哇！耶稣睇佢，你都侵佢玩啊，咁样系咪啊？嗱，咁一嘢使到撒该咁大感动，耶稣叫佢落嚟，跟住讲第二句说话系乜嘢？救恩到你家啦！而家我去你屋企嘅里边，哇！啲人梗系话啦，唔系啊，咁样嗱，圣经冇描写咧撒该当时嘅反应。但从他后面的回应和表达上面是叫我们很惊讶的。跟着撒该做了什么、那个的决定啊？喂，你认识的，我不是教主学啊。你知道的，怎么样怎么赔法？他说呢，我首先不要那么快赔钱，首先第一样东西，我将一半分给穷人。跟着呢，我争哪个呃哪个的就赔多少？赔四倍。哇，你想想撒该还有整他家产清仓的，直成你想想，一生人这个是他努力的成果来的，是他生命取向得到来的那个的成绩来的，现在一招没了，留一些自己洗好嘛，好像说个贼打劫你，给回2元我搭车都好挂，这样他对自己没了，即不剩下一个先差，真的给了的。你想他呃几多人啊？他不是呃一两个两个、哦、凡是出入攞咩啊报税嗰啲咧，佢都呃噶，大又大，即系叫做大小通吃，大鱼又食，细鱼又食噶嘛。而家赔四倍、哦，你明啊？佢真系乜都剩，剩一半就分发俾其他人，即系话佢真系冇嘢剩。有乜嘢使到撒该咁大嘅触动，就咁样做呢个改变？佢睇见耶稣嘅爱，睇见耶稣喺佢身上嘅计划。对他的关心，连我一个这样的人，是人走过街都好像过街老鼠，你都这样招呼我，你都这样愿意亲近我，你都这样愿意爱顾我，不过我愿意走出我一个很重要的一步，我改变我的生命，让我生命有一个重新的一个取向。这个取向有什么呢？是向着耶稣去踏出生命的一步，这一步就是什么？就其实一个很大的成长。一直以来他以为最认识自己，然后在耶稣眼光当中，然后真正看到自己，然后撒该才成为一个真正正是一个新造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需要很多突破。正如我只是很简单讲这几句，就是卓越的七重山，是 The Thomas Merton 一个的灵修学者里面中世纪的咁所寫嘅其中一本嘅一個嘅書同文章。咁其實當時咧，佢寫嘅時候咧，係從一個另外一面咧去寫，好似地獄來鴻咁樣寫法。呢七重山個個都好想知，哇！邊七個關頭咧，我過到咧，我就好似咧就點啊？我就成為天下第一啦，即係攀過啲山峰。咁其實呢七個山峰係講緊人生命裏邊嘅難阻。呢七個山峰咧係講緊分開三類。分开三类，这三类都是人生命能够阻碍人灵命成长的三大那个阻碍。第一个阻碍是什么？第一个阻碍是讲到什么？是骄傲、嫉妒和暴露。是讲到什么呢？是讲到是你是怎样对人。当人跟人相处的时候，你怎样对？是什么？骄傲、嫉妒和暴露。如果我们要成长的时候，原来这几个关头我们要过。然后跟着第三类就是贪财、贪食、贪色，是讲你自己怎样过你的生活。如果我们不去突破一些的时候，我只不过都落在撒该那里。然后跟着中间那个呢，懒惰，就是使到我的爱心失去动力的其中主要原因，就是懒。这七个关头，如果我追求成长的时候，这七个关头是我们真的需要求主面对，帮助我们面对。老实说，这七样你个个有份的，没得免疫的，包括我自己在内，个个都有份的。但因为个个都需要成长，这个就是原因。结束了，就举一个例。这个例呢，就讲到呢，是有只狮子仔呢，就和那个狮子的母亲非常温馨地在玩。那 咁玩下嘅时候咧，阿狮子仔咧就问阿狮子阿妈就话：阿妈，究竟咧幸福喺边度啊？咁样，我点样去揾到我嘅幸福啊？于是阿妈你就对个仔讲啦，佢话：哎，幸福同你好近嘅啫，你嘅幸福喺你条尾嗰度咯。佢系阿妈，原来幸福喺我条尾嗰度啊。于是咧，佢就不断追求佢嘅幸福啦。咁于是咧，不断就想追自己条尾。咁呢只动物咧追自己条尾，结果系点啊？咪氹氹转菊花园咯，系嘛？系永远捉唔到嘅。佢阿妈，我好攰啊，我捉极都捉唔到啊，好辛苦啊。究竟我点可以捉到我嘅幸福啊？咁样，阿妈就话：你使咩捉啫？你怀住恩典，怀住真理往前直走嘅时候，嗰啲幸福就追实你啊！明我意思啊？条尾后面啊嘛。他几时向前行条尾行甩咗嘅啫？意思话咧，当我哋靠住耶稣基督去继续努力 keep going， 继续成长嘅时候，恩典幸福就系点啊？就追住我哋，你使乜咁样周围追啊？所以求主帮助我哋，让我靠主嘅恩典，我们一起追求成长，搞定我哋嘅生命嘅趋向。我一起祈祷，天父，我多谢你。因为你创造我们，是让我们在我们生命的当中去经历你自己更丰富。因为你告诉我们，你来是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主，求你赐给我们今天每一个在座的当中每一位都得着你给我们的丰盛的生命，让我们怀着真理，靠着真理，靠着你的恩典往前走，我就知道原来幸福和福气一直都会催住我们，因为主你与我们同在。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